头祈祷探望，他拉车不怕负重，迟早会不长，他不怕苦累，任劳任怨，知人情，解人意，从不用言辩。他与咱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观，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坏要定打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等彼此丧礼，哎哎哎 想当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挽留难上难。 我说慢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瞒。 什么？看我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它？ 他爸不卖他，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就娘俩，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老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 飘。 上同长，不是相同一秒，不是相同。少男少女张花季，含苞待放，蓓蕾初绽，正艳到娇。我虽不娇艳，也美好。宝贵的世界，要紧紧地抓。 咱们去看美国大片。 什么片？ 泰坦尼克号。 胜男，胜男， 妈， 哎， 妈， 闺女，哎呦， 您来了， 等着急了吧？ 没有，哎，来，妈，赶紧放这儿吧。 哎，行，我来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来。 哎，妈，您要是走着来的？ 哎呦，几十里地呀，走惯了也不显着远。 可您又背这么多东西呀？ 嗨，不是背惯了吗？闺女呀，你看看啊，妈给你带来的这篮子里呀是咸菜，妈呀又给你炸了一罐豆酱。 哎， 这包呢还是方便面渣。哎，这回的可好，竟是大半块的，记着别省着别饿着啊。嗯，哦对了，你快看看，妈呀，给你带来了你最爱吃的黄瓜，咱自己种的，多水灵啊！快吃。 哎 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血？嘴怎么了？快张开叫妈看看。 妈，没事。 快点， 妈，真的没事。 张开。哎呦！你怎么吃石头啊？

天不应你，多愁 着急，到时候妈一准把钱给你送来。 哎， 妈走了啊。 嗯。妈， 争气。 Thank you.

出奔波。 Yeah.

手抓起了绳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河北省廊坊市评剧团演出的戏曲报告剧《妈妈》。